唔係啊，佢可以好隱晦咁樣，我就係 call 伏爾泰嗰一句，跟住就完咗㗎啦成件事。啊 冇冇讲萧柏纳喎，冇噏错，有一次噏错咗俾人笑我 啦。点会讲 萧柏？萧柏纳啊， 萧柏纳 定系特更之啊？我屌几条友，我成日捞乱啊，几个鬼佬大佬。 即系我觉得咁样啦，即系其实就如果你觉得即系团结好重要嘅，即系你写呢篇文出嚟咧，我觉得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去讲嘅，即系譬如就即系讲真。喂，有質改之，無質加勉啦，係咪？即係講真，我覺得呢個係好好警惕嚟嘅，大家都應該知道，其實團結好重要。 唔係應該， 即係你帶出咁嘅訊息就夠啦。 你一係就話，好似我一路個講法咁，唔好畫蛇添足啦。係人都知你唔撐港獨嘅，唔好中老共個計。一開波喺篇聲明裏面就喺度申明。即係自己嘅高領同立場， 我覺得如果你咁樣 行咧，鋪鋪都 其實不意外啦，其實喺度撩交打。个挑衅意味好浓， 唔系我就觉得佢有时咧，你咁搞下搞下咧，就即系抽抽下水咧，你就遇着火水嘅，系嘛？ 系啊， 同埋佢系周围抽噶嘛， 系啊， 我见过佢嘅，有时我有都话 observe 嘅，虽然我好怕玩 Facebook。好多人抽噶，大佬。 唔系，其实你已经见到有啲即系麻， 你冇晒朋友噶啦。 系啊，你见到 喂人哋，你唔知点解以前人哋咒你，因为你 系 靓仔啊嘛。你未做國際級嘅政治領袖嘛？大佬，我哋都惡高頭望你啦！而家要大哥， 其實你後面都見到啊，即係馮家， 即係你國際級政治領袖就唔好玩呢啲嘢。OK， 已經開始有後遺症。嗱，你見到我後嗱數落後面 post， 我值得提一提呢個阿馮家強呢一個， 即係教協總幹事， 總幹事就係 支教民嘅 OK 代表人物。 有此 post 其實不 易，南亞 又一鬧嗱，即刻喺度鬧交啦，係咪？點啊又咁少泛民議員都真係一向怕被視為支持港獨啊嘛？咁佢哋自己走去同明報做訪問講埋啦，同意又好，唔同意又好，依個的確係事實喎。而反正都唔見得泛民議員會突然改變怕被視為撐港獨嘅疑慮啦。咁我 share 出嚟，又有乜嘢意唔意外呀、啊？咁樣樣。 咁跟住咪所以啲人問佢咯。 嗱，咁佢又講喎，佢講越講越多喎，佢又真係。即系嗱，佢系 call 翻啦。 国际级政治人物就唔好玩呢啲 Facebook 啦。 如果收民族党嘅泛民阵营反弹系10，收众志党嘅反弹大概100，咁收支联会党嘅反弹系10000，咁你比较嚟做咩咧？ 其实唔使再读落去噶啦，冯家强嗰句 KO 咗佢啦。其实咁大反应做乜？ 系啊，你咁大反应做乜咧？其实咁跟住又拉埋啊边个？咁啊即系阿李永达啦，阿达哥啦，咁佢自己嗰个 post 个 share 啦，就话因为知名嘅呢个青年领袖睇咗明报，你先知分析泛民对陈浩天嘅事件反应之后。就出 post 就批评泛民嘅不是，其实你已经被阅读为批评泛民嘅不是啦，已经系几时我哋会太当李先知所讲嘅嘢系事实同埋真理呢？李先知有啲报道分析同文汇报系冇分别嘅，信你就系傻仔啦咁样样。咁啊，之锋咧就不避嫌就 cap 出嚟，然之后即系整一个好 amazing 嘅一个即系 emoji 啦吓。咁即係後面都有人睇唔過眼㗎喎，邊個係批評呢？係咪我中文唔好呢？咁樣即係講真嗱，你走出嚟嗰個反應就係咁啦。其實你出嚟抽水，你係咪想人哋企喺你嗰邊，然之後去屌咗泛民先呢？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其實你係喺成個泛民裏面製造嗰、那個，即係唔好話分裂啦，起碼製造一個隔閡啦喺度。 我估之鋒哥未必會 谂咁多啦， 认同你话佢系泛民嘅。 你好识讲佢国际级政治人物，咁佢唔系泛民都好啦。咁你国际级政治人物应该识计数噶。 但系佢计 数，泛民都帮佢唔少啊，系咪先？ 成日引用嗰句说话，就系、是、呢个犹太人以前一个即系宗教领袖啊嘛，喺度讲话，我今日咧，我没有即系、就是、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唔系犹太人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唔系共产党。听人哋搞鸠我嘅时候咧，仲已经冇人对我说话。佢成日讲呢句，咁其实你但系即系其实你骨子里面都系想大家团结啊嘛，一齐系将嗰个焦点或者个矛头指向共产党啊嘛，咁但唔系你而家你做一样嘢就系反而系 横生枝节啦， 系咯， 唔系咁冇嘢嘅，即系个状况。 即系你帮下我哋嘅节目，即系讲陈浩天讲到好 dry， 讲咗几日嘅时候，即系制造你少少话题，咁呢个感激你。 唔系呢个系佢本性嚟嘅，即系等于即系只青蛙再只蝎子过河，咁只蝎子佢始终本性都系要咬钩只青蛙一模一样嘅啫嘛。 唔系，同埋佢呢个底蕴系咁嘅。